所以建议大家应该花费一点时间熟悉这个语法项目，并且能够很好的去运用它。 大家在练习主语从句时呢，我们可以用翻译的方式来练习它，也可以用写作的方式。如果大家觉得这两项还很欠缺，基础薄弱时呢，我们就要先从单句的练习开始，这是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单句的练习呢，大家就要参照223页的第一大题和第二大题进行练习。 也建议大家呢，把这些句子能够烂熟于胸记下来。 对，其实这个背诵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忆语言的这么一个工具方式。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感谢吴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学习顺利。 Easy learning and easy acquisition. Thank you everybody and see you next tim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本周的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我们先来看看在体育界中两大重要的组织机构，分别是国际奥委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另外一个是中国奥委会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那么国际奥委会的总部位于瑞士洛桑，它是由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建立的。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际体育组织。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as created by Pierre-Dan Coubertin in 1894.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在1979年，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获得恢复。 The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or COC, has been the officially designed bo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the Olympic Games and other affiliated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since 1979, when the Nagoya Resolution was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在中国有两个群众性的体育组织，分别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In China, there are two public organizations regarding sports. They are All China Sports Federation and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无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中国奥委会，都用到了这个单词 Committee。Committee 就是委员会的意思 ,C-O-M-M-I-T-T-E-E。这个单词不光可以用在体育赛事的组织方，而且还可以用在其他的比赛项目或者是活动的组织方，都是可以用这个单词的。比方说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